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2章，架车一路就向村外边嘅泥泞路而去，慢慢咁就离开咗凤头村嘅地界。车入边啊，好安静，除咗开车嘅后生男人，车上边淨係得返我、豆腐同埋顾文敏三个人，气氛一时之间有啲沉默。过咗无奈，都系豆腐忍唔住啦，佢又对顾文敏讲： 喂，靓女啊，你啊真係唔系太够意思啩，即使唔睇僧面都睇佛面啦、就凭个老陈当初咁搏死命嚟救我哋，你都唔应该。哎呀，点解你一转眼就变成咗个差婆噶？ 听见豆腐咁讲嘢，前边开车警员就透过个后视镜恶恶死咁样瞪咗豆腐一眼。而家一切都再明显不过啦。顾文敏应该就系当初追踪卫南京嗰班人。上嚟真係要搵个人赃并获，所以顾文敏就便衣执行任务。佢八成八早就睇出我同豆腐嘅行踪有问题嘅，所以呢就肯定借搭车之便打入我哋嘅内部。心諗一早就有咗呢一层嘅准备，我都唔係话太嬲啫，只係暗暗后悔当初真係太过心软，而家讲咩都冇用啦。冇几耐，顾文敏低声咁讲： 老陈，你仲喺度嬲緊啊？ 我冇开声，豆腐就讲： 你而家都要带我哋两兄弟去食大饭堂啊，唔通我哋仲唔嬲啊？ 顾文敏就讲： 边个叫你哋咁多嘢唔做，一定要去做盗墓贼啊？呢个系我嘅职责所在。 佢讲呢句话的确亦都冇假，就系、是、靠我哋背地里嘅交情再好，我哋两个终归都系倒斗或蘑菇嘅，佢拉我哋亦都无可厚非。紧接住顾文敏端正咗一下面色讲： 况且负责呢次任务嘅唔系淨系我一个，我就系想帮下你哋，亦都唉。 最后佢又叹得口气，冇再讲嘢啦。接下嚟一路上走走停停，我哋又过咗三日先停落嚟。我以前呢就去过北京攞过几次货嘅，来匆匆也去匆匆，对于京城就冇好大嘅印象。冇諗到呢一次就直接入咗公安局啦。我同豆腐两个人就被关入咗一个单间里面，伙食呢亦都算 OK 嘅。除了没什么自由之外，其余的都可以，甚至还有医生来跟我开药添，将那个伤口处理了，我亦都随意而安，瞓在个床上边倒头大睡。豆腐就急到氹氹转，一下子就将我在个床上边戚起来，熬住我个膊头讲： 喂，而家都火烧眼眉啦，你点解仲瞓得着嘅？哎呀，你系咪自以为系再世诸葛亮啊？咁啊，快啲啦，諗下有咩办法呢？我啊仲未草心抱㗎，下半世我真係唔想喺度踎啊。 我啊俾豆腐嘈到实在冇办法，只能够讲：唉，唔好急啦，天跌落嚟都砸唔亲你，想要我哋喺度食大饭堂冇咁容易。豆腐好似听出唔系好对头咁啊，佢隻眼啊直不甩咁盯住我，压低把声讲： 吓，原来你早就有对策。 我讲：你知唔知道当初我点解可以从一个吊丝变成高富帅啊？而你呢就从一个富二代变成一个穷吊丝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系智慧。豆腐听到就唔 happy 啊，佢讲： 笑，你困得到人哋，点困得到我啊？哎呀，唔好佢老尾咁扮嘢啦。喂，到底咩嘢啫？ 我见到豆腐真係心急，为咗避免佢一时諗唔开又会做出啲唔知咩出格嘅事， 所以我就理一理个思绪，将事情整理咗一次。成件事呢，睇起嚟系顾文敏呢个便衣捉咗我同阿豆腐两个贼啊，但系事情发展到而家，就越嚟越多嘅疑点出嚟啦。首先系我哋嘅提审程序，按照正规流程呢，要将我同阿豆腐收监，咁肯定要提审录口供嘅。其次仲要进行嫌疑嘅定罪，暂时拘留，直到证据确凿先可以判刑㗎嘛。不过而家我同豆腐嚟到咗北京，出咗车门被带入咗一个咁嘅地方，完全就唔符合程序嘅。其次呢，我同豆腐到今为止仲係着住自己嘅衫，如果正常嘅入狱，咁肯定要剃头消毒换囚衣等等等等。而家我哋乜嘢都冇，包括仲有我从格格尔公主官入边攞出嚟嘅嘢都仲喺我身上，基本上连身都冇搜查过。豆腐听到呢度眼中一亮，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佢讲：啊，你咁讲又系噃，一次我哋俾人拉，本来就系有问题嘅。佢哋真正嘅目的唔系俾我哋坐监，佢哋应该仲想有其他嘅諗法嘅。哈哈哈！哎哟，唔使理啦，只要唔好喺度食大饭堂，咁啊冇咩问题，咩都好商量啊。睇见豆腐咁兴高采烈嘅样，我本来咧都唔忍心泼佢冷水嘅，但系唔做都唔得。于是乎，我冷冷声咁讲：你讲能够指挥佢哋嘅人又系边个呢？呢个人背后一定有好大嘅势力。咁呢一次捉我哋嘅人真正嘅目的，并非系想通过呢一次赌斗嚟同我哋定罪嘅。之所以而家将我哋收监到嚟呢度，好可能仲有其他目的。豆腐亦都唔系真系蠢嘅，佢亦都唔鍾意动脑筋啫。但系如果真正諗起嘢上嚟嘅话，佢个脑都好灵活嘅。佢个眼睛系闪咗几下，豆腐就回味过嚟，低声咁同我讲：哇，你咁样一讲，咁真系有一个唔妥嘅地方喎。佢拉我哋，自然而然就会查到阿赵二爷嘅头上。呢一件事再开咗，就会牵连到呢个深圳嘅地下交易，仲有吕叔佢哋。哇，呢一个案子都好大个喎。唔应该对我哋咁松懈㗎。你讲唔通係想用我哋嚟做渔利，将赵老头吊上钩？我讲我哋同赵老头合作有签合同咩？空口无凭，用我哋根本上就钓唔到咩鱼。你当赵老头係傻㗎？知道我哋两个出咗事仲喺度等我哋呀？按照我嘅推测，赵老头呢就应该是明哲保身，肯定就会动用一啲关系将我同阿豆腐搞出去嘅。即使佢唔搞我哋出去，佢亦都会背后指使监禁我哋嘅人，亦都唔可能一直将我哋关喺呢度嘅。只要佢有目的，总有一日会露出狐狸嘅尾巴。所以我话呢，小豆，而家就乜嘢都唔使做。食好瞓好，将个伤势养好就得啦。豆腐听完就对我竖起只手指公，一轮马屁就拍过嚟。咁我哋两个就随意咁闲扯咗几句之后就瞓觉啦。瞓咗冇几耐，就有人送饭过嚟。原来而家啲监牢呢亦都唔系好似以前咁样，食饭啲犯人要去一个大饭堂里面靓饭嘅。我哋打开啲饭送一睇，咦，有鱼有肉有分有素，仲有一盅鸡汤，一闻到哇真係香。我心里面即刻明白过嚟啦，睇呢个样都系顾文敏八成八帮我同阿豆腐开嘅小组。当即我哋都唔多讲嘢，放开个肚皮系咁拆。喺呢个监牢里面虽然系冇自由，但系就好安全。更加唔使担心随时都会有啲怨众之弹出嚟。我哋两个食完之后就胡天扯地咁喺度吹水啊，都唔知几爽。豆腐觉得无聊，随即就同我讲开笑话添。 佢话有一个外国人特别咧就热衷于学中文啊，但系咧佢成日将个铁同埋个钢啊分唔开嘅。有一次佢又翻到屋企，发现屋企嘅铁门啊打唔开，于是佢就用个唔咸唔淡嘅中文同佢老婆讲：老婆，你快啲嚟将个钢门打开。而佢老婆啲中文亦都系麻麻地嘅，跟住亦都用个中文嚟答佢：呢个钢门被啲嘢棘住咗，你快啲嚟整一整啊！ 好唔好笑啊？ 老陈，点解你唔笑嘅？ 你拧转头睇下后边，豆腐嘅笑点啊比较低，一个冷到极点嘅笑话，佢啊笑到眼泪都飙埋出嚟。佢啊拧转头一睇，即刻吓到趴低，甩甩咳咳咁讲： 阿姑姑大美女，你几时啊？而家 顾文敏啊，而家成面通红，一对黑卒卒嘅眼珠好似要喷火咁。佢讲： 我系从你话要讲笑话开始，我就喺度啦。 豆腐啊，好尴尬咁干笑咗几声，慢慢向后吞。佢啊睇一睇顾文敏压喺腰间嘅枪，咁啊陪笑咁讲： 系早知道你喺度，我就唔讲呢个啦。不如我重新讲过一个好唔好啊？ 顾文敏啊翘埋张手，好嬲咁讲： 本来咧，我仲担心你哋两个喺个牢入边情绪会唔稳定，而家睇嚟我真係諗太多啦。小豆，我本以为你係俾陈元带坏嘅，諗唔到你咁你今晚黑就諗住摊下呢度嘅大饭堂啦。 讲完顾文敏就嬲爆爆咁行开咗，剩低呀豆腐喺度咬咬声。果然到咗晚黑，送嚟嘅饭入边，豆腐嘅碗里面就係得白菜加萝卜。喺呢个监牢里面嘅日子呢，就乜嘢都唔使諗，亦都冇人理我哋。我同阿豆腐喺入边住咗两日，先前积累落嚟嘅疲劳已经一扫而空，身上边嘅伤亦都好得差唔多。两个人冇咩事就讲讲咸湿笑话咁打发时间，一开始仲坐得住嘅，到后嚟阿豆腐肚入边嘅笑话亦都讲得差唔多啦，我哋就开始渴望自由，于是就拍咗个门喺度叫：喂，嚟人啦，嚟人啦！执勤嘅狱警喺呢几日都同我哋玩得几好，佢系吊儿郎当咁走过嚟讲：点啊，又是开始嚟讲笑话，今日有领导嚟视察，我啊唔能够同你傻啊！ 阿豆腐啊讲：喂，大哥，我哋两兄弟咩时候先能够出去啊？ 个狱警一听，亦都正经起上嚟。佢讲： 呵，我睇你哋两个日日都高高兴兴，仲以为你两个喺度住得好畅快添。 哎呀，咁先啱啊嘛！而家先有啲坐监嘅样， 我啊日日翻屋企落班，食嘅都系三菜一汤，老干妈、督腐乳加辣白菜，再加一杯嘅白滚水。哇！睇你哋日日喺度大鱼大肉，我都想坐监啊！ 我一见到佢咁走晒题，我即刻打断佢讲：喂，你啊等我哋出去以后，一定请你食餐好嘅。不过你仲系先帮我哋一个忙啊，帮我哋联系联系啊顾文文啊。那 个狱警一听啊，笑咗笑讲：啊，顾警官啊，佢啊一直负责文物盗窃案件嘅，系特别行动组嘅头头嚟嘅。我嗱睇得出嚟，你哋两位同阿顾警官都好熟，凭借住佢嘅关系咧，你哋啊应该喺度唔会留太耐嘅啫。不过佢嘅电话唔系几好打，你都知噶啦。而家啲电话费又贵咗，我哋啲工资一分钱都冇加。哎呀，真系日子难挨啊！ 我一听我讲，北京烤鸭十只好唔好啊？个狱警一听，即刻指住我，神色严肃咁讲： 好，等我消息，我马上就去做。